那您在您的印象当中哈、啊，您观察国人对于迪拜这个城市的了解啊，您觉得是有一点被新闻误导，有一点误区吗？ 对，有误区。就像您刚刚说的，说有到迪拜去，我们在当地的时候也看到相关的新闻，说那个去迪拜。捡垃圾或者说当乞丐年入20几万或者40多万更夸张的还有更多。 对，真的就有说男孩子藏在飞机里头想过去什么的。 是这是误导的。这就是在实际情况是在迪拜是不能去当乞丐的。 当乞丐 对当乞丐的话是违反当地的法律的，会要被抓起来。 那您觉得这样的传言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传言的话在网上的话有一些那个公众号上面的话就是可能是为了一些宣传手段 博眼球， 对，博眼球，就这么说出来一个真的夸张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当地也有乞丐，但是呢是当地的阿拉伯女性，而且是不具备生活能力的那种女性才能去去那个当乞丐呀，去乞讨。是这样的，当地的乞讨的话就比较的话就是说比较严格，有政府有很严格的规定去， 就是说这些阿拉伯女性，贫困的阿拉伯女性是备案的。 对， 是政府有备案的。 对，有一些的话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对，而且的话就是不是说迪拜的人去乞讨，是迪拜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有7个酋长国。其中的话有一两个的话就是比较贫困的，也不是所有的都非常有富有。像乌姆盖万呀，像那个哈伊马角那边的话，比较的话就是贫困。我去过那边有好几次的那边去钓鱼看过。对，那边的话是非常非常偏激的。所以那边的人的话生活比较清苦。比很艰难，所以他们会有可能会到迪拜这边来乞讨，当那个讨生活，讨吃的啊。 就是看来并没有说什么到迪拜去做一个乞丐都可以轻轻松松月入多少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可能都是国人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一些公号啊，或者是一种过于的浪漫的一种文学创作了哈。 是，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啊，自我满足， 自己一个想象而已。 结果还真的是有不明真相的这些年轻人哈，不是说前不久就有一个四川男孩悄悄藏在了东航的这个机翼里头哈，怎么这个行李舱里面想到迪拜去哈，以为真的可以过上这样一种不费劲儿的生活呢哈。 对， 那在您在迪拜工作生活的这些年里哈，跟迪拜当地人打交道，您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族群呢？比如说他们有人说啊，他们其实生活得很悠闲，但是因为有很好的资源，有上天恩赐的好资源，所以说其实啊就可以很轻松的这过上不错的日子啊。您觉得是这样吗？ 当地的人的话就是阿拉伯人的话素质非常高，而且的话对人特别友善，也就是近几年的话就是那个反恐啊恐怖分子啊可能的话就有一点误传，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啊，就是觉得吧阿拉伯穆斯林啊比较激进，比较的话就是说 有部分的这个极端原教旨主义的 人但是真正的穆斯林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友好，而且的话就是说对信誉方面还有对人的一些 诚信 还有对人的热情都非常的关注，而且的话特别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一些扶持特别大，在当地的话就是女性的话是到任何地方去买东西或者是排队啊什么之类的从来不用去排队的，可以优先权。对，特别是小儿童也是特别特别的话就是爱护，而且的话对老人也是特别特别尊重的，在当地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做到的话就是说安全的话就是在外面的话可以做到路不拾遗，有这么可以这么说。不管任何时候到外面去的话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太平的一种状况。

它的那个活跃度的话，最多的是贸易。 嗯、贸易。 对、 嗯，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特殊。 嗯。 站到一个亚欧。 嗯。 还有非。 嗯。 一个交汇点。 嗯。 所以呢，很多的北非、非洲啊，像欧南欧这边的人的话， 嗯、 商人都会到这边来诶、 嗯、 采购货物。 嗯， 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南亚那边的人， 嗯 啊、像印度，好大一部分人也会到这边来采购货物。 嗯，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嗯， 迪拜当地的投资的话，就是房产投资也是比较火热的。 嗯 啊、像在那个当趟那边的话，就是那种公寓啊， 嗯、 每年的那个净收益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的话，因为很多那个菲律宾人呢，在那个杜拜莫里面上班的、 嗯， 还有大部分中国人， 嗯， 也是在那个杜拜莫里面奢侈品里面的话，就是奢侈品店里面， 嗯， 做工作的、 嗯， 还有高级的白领啊，做金融机构的。其实迪拜的金融也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啊、哦， 它的金融灵活度的话比中国是灵活很多， 嗯， 这是我深有体会的， 嗯， 像除了当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像德尔这边啊， 嗯、 德尔地区这边帆船酒店那边啊，再、就是那个Business Bay 那边，还是都比较好的。 那么旅游业它的情况怎么样呢？ 嗯，旅游业也是非常好的， 嗯、 每年的话，嗯，有很多很多中国人。基本上的话，这些年我在那边遇到的大部分的话都是中国人，还有欧美人都会到那边去旅游、 嗯、 购买东西，因为的话它是免税的嘛。 嗯， 在那边的同样的商品的话，在他们那边买的话比当地到自己本国买的话会便宜很多、 嗯、 所以很多人的话都会到那边去，而且的话在那边的话就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每年的投入非常大。 嗯、 像欧美人的话，最主要到那边去的话，就是欧美人有习惯的话，就是喜欢每年去晒太阳。 嗯， 因为那边的日光的话，日照时长特别多，你也知道的话是沙漠地带，所以的话就是特别多的跟欧美人 嗯， 都会到那边去。中国人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到那边去买东西的人， 去购物的啊， 购物的人特别多。 嗯， 对。 那么，在您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迪拜的景点哈，给我们做几个介绍好吗？ 嗯，可以，没问题。迪拜的话，就是在那边去旅游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不外乎几种吧，自己。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 嗯。 无非的话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话就是哈利法塔， 嗯， 这是最高塔了，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他们是不是还能建另外一个塔？ 嗯， 还有超过这个哈利法塔是吧？ 好像是，对对对，再就是那个到深海钓鱼 啊、 因为 深海钓鱼， 对， 是潜入海里面去钓鱼吗？ 没有，就是开着油门到海里面去， 到外海去啊， 对对对对， 嗯嗯， 再就是当地的冲沙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特别有那个阿拉伯风情。 冲沙。 对，冲沙的话， 沙堆上冲下来是吗？ 冲沙的话，说白了就是说简单，就是开着越野车， 嗯， 像悍马呀这种车，就是在沙漠里面，就是因为沙漠里面的话有很多沙丘啊什么的， 嗯，嗯， 就是在那里面去 体会那种颠簸的感觉是吧？ 非常 刺激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是速度与激情的感觉 啊， 还有那个肚皮舞啊， 嗯， 还有那种烤肉啊，再就是骑着摩托，骆驼， 嗯， 骑着骆驼的话，就是在那个沙漠里面穿行啊什么的， 嗯、 还是挺有意思。 嗯， 我们去了好多次，都是挺好的、 嗯、 啊。 所以可见他的这些旅游项目也是跟他的这个地带哈、地理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嗯，那说说看，迪拜有什么美食呢？ 迪拜的美食，我个人推荐哈。就是一个伊拉克烤鱼， 嗯 嗯，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食品。阿富汗烤肉， 嗯， 和伊拉克的烤鱼是很有特色的。 嗯， 它伊拉克的烤鱼不像国内， 嗯、 我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东西，我也比较挑东西。 嗯， 当时我就 那您身材还这么好， 我这人怎么吃都不胖 啊！太羡慕了啊！ 谢谢。那个伊拉克烤鱼的话比较特色，不像中国国内的烤鱼，国内烤鱼的话就有一个盘子， 对， 啊，一个有汤汁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佐料啊什么的，对对对、 啊， 是这样的。 嗯、 但是他的烤鱼不是的，他、 嗯、 的烤鱼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圆